抽五代皆有用，你这叫胡说八道。咱写出这字让各位看是念称是念抽，何物 我管这字儿，我没说那字儿，我就说这音，我就说这音，应当念抽，抽五代皆有用，这就有讲 啊。你说抽怎么讲？ 怎么讲啊？想当初啊，圣人，这是圣人吗？ 知道知道。 圣人呢、啊，说这个抽烟的人，抽烟袋，是吧？旱烟，烟袋，说这个抽烟袋，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又抽，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连着抽，抽了五袋，行了，这烟的杆里啊，就有了烟的油子了，所以叫抽五袋皆有油。是连锅带嘴儿满有油脂。 那么要抽六袋呢？ 六袋不行 啊， 六袋不行。 怎么 多了？抽多了，火大了，杆儿裂了，接裂杆儿坏了，接裂杆儿不行。 那抽四袋？ 抽四袋不行 啊，抽四袋那不过瘾，你还得抽一支烟卷儿。就这规矩 哦， 抽五袋皆有油，抽六袋皆裂杆，抽四袋加烟卷。 这是讲述这数来宝啊，这是不对，是梁唐晋汉周称五代皆有根由，这么讲 会讲。 哎，我会讲。 会还问？会还问？ 你不说你能讲吗？ 能讲。 你讲的不对。 是啊，我这讲法跟你不一样。 哦， 我这个讲法跟你不同。 为嘛呢？ 我们要讲这个三字经，把这本三字经说成一段笑话。 笑话 这里很多的人名， 哦， 接亲会友啊，喝酒吃饭的，跟谁打架啊，谁给了的事啊，乱七八糟一大段故事。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好，你说怎么琢磨的，怎么研究的啊？句句不离这本书。 哦， 没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有意思，也让你爱听，也能听得明白，整是个小笑话， 是吗？ 我讲， 那您讲。可是哪句你讲出来三字经都没有，我可问。 哎，我句句话不离这本三字经。 哎，因为我念过这个书啊。 来吧， 你瞒不了我。 行啊， 我可刨根。 嗨， 你看， 我这就欢迎 啊， 欢迎刨根的。我不怕你问，随便问。听这句不行，哎，不对，三字经有吗？问，哎，这句三字经有吗？随便问，我就怕你不理我，你不管我，让我亲命了， 哦， 那就坏了。刨根问底儿，我才欢迎，随便问，你被我问住，自个儿找不上来了，三字经我说不出来这是哪句了，我一没词儿，你被我问住，给你一毛钱，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挺大人，我拿你一毛钱有什么用？ 不是，我就有一毛钱， 我多了还没带的。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一天就一毛。 哈，好，这小孩有出息。那您讲吧， 在这个渭南朝时候啊， 渭南朝 那个有这么个地方。 哦，渭南朝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渭南朝渡金流 有 吗？ 有。 怎么样？有这么个山， 山 这个地方很大。 这山叫什么呀？ 有连山。 有连山，三字经也有这句， 去过没去过？ 没有。 你去过？ 我哪去过？ 你想想吧，你去过？ 我想了，我多少到过呀？ 哦，你父亲去过？ 我父亲， 对， 我父亲多少去过？ 那就是年头可远了，在1900年， 我那是62年，我哪有我呀？ 就是清朝的光绪26年， 对对。 那个时候啊，外国人到北京啊，见人就打呀，皇上就跑了。 是 皇上啊，太后啊，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都跟着跑了。你爸给跑了。这一切就跑到有连山。这外国人拿枪就追呀，就追到有连山。你爸一瞧，这怎么好啊？哎呀，逮着活不了啊。可巧有连山有个山窟窿，你爸爸就藏在那儿。外国人也没找着的，所以书上写着有连山有龟藏。 这边说这边，这边在咱这儿讲， 有龟藏是我爸爸在那儿藏的， 这像话 唱的 啊。 不，有连山那个地方啊， 啊， 有你父亲归齐藏的那儿。 你甭废话，甭归齐，不像话。 这个地方很热闹 啊， 有个村子叫此四方。 哦， 此四方啊，有个员外， 嗯， 大财主 啊， 姓任， 叫什么？ 任之初 啊。 这个人呢， 什么您呢？胡说八道啊！ 任之初， 任之初是个员外， 人名。 小孩一落生叫任之初，任之初性本善嘛，任之初是人。 哦，好好，完了完了，好，这好，完了，不讲了。 什么？ 没有了，不说了。 哎，为什么？ 不讲了。这饶着给你讲点，这不让你长学问。你看你这事情，像你看你这神经啊，人出人名啊， 不像话呀，不像话呀，小孩子嘛。 你说对啊，咱俩讲法一样不一样？ 嗯， 我这讲法跟你讲法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不听着，不一样，你不听着 啊？好好好， 啊， 就按你这么讲，是个人， 我就这么讲， 嗯， 人名， 哦，人名， 写着吗？一瓶啊，是个人吗？ 嗯， 你说不是人，姓任，叫支出， 任支出， 任支出他媳妇呢？你知道吗？你懂？ 他媳妇谁啊？ 他媳妇嘛，迎亲氏。 哎，不对。旧社会的妇女是张氏、王氏，怎么还有迎秦氏这几个字？ 他姓迎秦呐，这姓司马不成啊？有没有啊？ 哦， 姓夏侯 姓庞那有有。 王氏，姓迎秦， 迎秦。 任之初有两个儿子， 叫什么？ 长子叫任所通，次子叫任所实。 哦， 任之初啊，趁钱好交朋友。 嗯， 有一蒙把兄弟。 哦，哥几个？ 蒙兄弟啊，哥仨。 哦，大蒙兄是？ 大哥叫西向远。 席向远， 人名 啊，哦，这是个人名， 姓席， 哦哦哦， 叫向远， 嗯嗯， 席向远做官， 做什么官？ 驻六官。 哦，驻六官 有这句吗？ 有有有， 驻六官存字体， 存字体， 哎，对的，嗯，他就是做官驻六官。 哦， 席向远 啊， 向远的媳妇知不知道？ 谁呀？ 席孟母。 啊， 席孟母。 行了，别讲了，别讲了，别讲。 他们两口子， 别讲了，别顶着吧，顶着吧，别往下讲了，不听了啊， 不不，说完就讲， 你别说了。不像人的话你还讲呢，胡说八道，想门说门，这怎么听啊？席向远， 嗯， 各位听啊，姓席呀，啊，叫向远， 人名， 他媳妇呢叫席孟母 啊，两口子怎么 着？席孟母是谁呢？就是孟子的母亲 啊。对呀， 啊对呀，是 对不对？对对对对， 孟母三则邻，教子有方。 对吧？就是他。 孟子姓什么？姓孟。 嗯，哎， 可是孟子的爸爸姓席，叫席向远。你听着像人话不行？你还给我往下讲呢？ 他是 啊，他什么呀？ 哎。 嗯，他爸爸姓席，他姓孟，这还说什么？啊， 他是 什么呀？ 孟母啊，孟母的儿子啊。 他得随他父亲姓啊，他能随他母亲姓吗？ 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啊。 啊， 小孩姓姥姥的姓吗？随着舅舅姓为长命吗？有这个没有啊？ 哦， 蒋兴哥干嘛叫罗德呀？真不看山。蒋兴哥他出外贸易去，更名改姓，他叫罗德。 哦， 他就是他姥姥的姓罗，他叫罗德了。 嗯， 他就是蒋兴哥。蒋兴哥是谁？就罗德，罗德就是蒋兴哥，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婢前夫名叫蒋兴哥。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婢前夫名叫蒋兴哥。你把我们学校校歌不还有这个？ 你们学校还唱这校歌？这什么学校？啊哈哈！你让谁想你？ 等等等，我这么讲，对对对，他就是姓他老刘姓。 哦，这是磕头的大蒙兄 大哥。 二蒙兄谁？ 蒙兄的二哥姓窦， 叫什么？ 窦燕山。 窦燕山 家种地， 有多少地？ 窦燕山有一方。 不，地是令请令母，没有令方。 人家书上写着吗？ 你 窦燕山有一方吗？ 你书上写不行，我们不懂，咱们谁懂叫一方啊？是一方多少啊？ 哎，天子 啊？ 哎 哎，什么呀？ 有啊， 哪有啊？ 吉林省开垦120亩算半方地，240亩算一方地 啊。这 吉林省， 这我懂， 就那儿。 最早吉林地是令方， 我就说那儿 啊。可窦燕山是涿州人呢，这不是胡说。涿州有他的坟墓啊， 他捉住人，他上吉林那儿种地去，这像话吗？啊， 他可不去啊？ 为什么呢？ 他不是闹大水逃那不去了？ 他老有个说辞。 好好，你 就一方地， 嗯， 窦燕山有六个儿子， 不对， 燕山五贵， 我是早先，先前无子者，后来长个六婿，年长，又续一个六个，早先五个。 哦，这五个叫什么？ 我小孩都叫羊 啊， 大羊、二羊、三羊、四羊、五羊， 怎么都叫羊呢？ 叫无子，名巨羊。 哦，这是个小名， 小名都叫羊， 大名字， 小名不叫羊。 嗯， 大的文人子，二的乃曾子，三的方图子，四的下传子，五的叫申儿子。 哦，最小的那 叫，小的叫龙。 几岁？ 龙四岁。 哦，四岁。 和小孩懂得讲道德说仁义，为什么要吃什么做尊卑掌上，一位一位的全让着让，他才吃。那天正赶上吃梨，哪里小个的梨，说荣啊，你怎么不拿大梨啊？ 啊， 大梨让哥哥他们吃，因为我岁数小，我要一小梨。呵，好孩子真有出息，拿这小个梨暂时还不吃，是长辈全让着。 哦， 尊卑掌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的那边。哦，吃了。 你看这孩子是耗子是吧？怎么吃东西？哪个小孩这么吃东西？ 我也没说他耗子啊。 你这是什么身子呢？你这 就都让完了，自己拿那个吃了。 哦，把梨搁饭碗里头这么吃了。 我怎么办？你这太较真了，你玩意儿，你应当怎么比划？ 啊，就拿个这么咬。 就是，哎，如此就能让梨， 哦，让大伙吃梨。 哎， 哦，那要吃冰棍呢？ 那就龙四岁让冰棍，没让冰棍， 没让冰棍， 就能让梨。 嗯， 请个教书先生。 教书先生是谁啊？ 若良浩。 哦，若良浩是教书的。 哎，说给若良浩打电话， 他家有电话吗？ 若良浩82 啊， 82。 哎，若良浩82岁中的状元。 不，82号电话。 好热，你想。 好，先生来了，请先生吃饭。 吃饭， 别在家里吃，家里吃透着不恭敬。老师， 哪儿吃去？ 饭馆吃去。 哪家？ 三义祥。 三义祥 饭馆。 怎么叫三义祥？ 仨掌柜都义字。 哦，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三义祥。 哦，灶上几位？ 厨房大师傅三位。 哪三位？ 师师替师傅王师傅。 干嘛用这么三位？ 就是师继王。 哦， 仨厨子， 手艺好不好？ 有本事。 哦， 有能耐，跟人家脾气大。 什么脾气？ 冬天怕冷，不干活；夏天嫌热，不做菜。 这书上有吗？ 要的是师继王，春秋做，春天秋天做菜。 哦，就是冬夏歇工。 对了， 跑堂的， 跑堂这个小伙子不错。 嗯， 名字叫香九龄。 他有什么能耐？ 能温席。 怎么叫能温席？ 大不桌酒席，菜都凉了，他搁一块满麦热一热，大伙儿来吃。 哦，净吃杂货菜。 哎， 好玩意儿。 都来了，后边，天棚底下。 哦，天棚 有鱼塘。 哦，有鱼。 几位喝什么酒？ 嗯， 我喝的醉长酒。 醉长酒， 喝醉能醉800载， 好大力量。 要菜吧？ 嗯， 来个交流礼记。 哎，三军有吗？ 哎， 交流礼记有吗？ 哎，助礼记。 哦，助礼记。 哎，来个酸鱼汤。 酸鱼汤。 三军有 什么？ 汤有鱼。 哦，汤有鱼是酸鱼汤。 哎，好。再来个什么？糖溜肉。 嗯， 好像那没有糖肉，有糖溜宴。 哦， 糖溜宴甜不甜？甜也是糖的，快点，糖溜宴行。那个鸡丝拉皮跟来。 嗯， 鸡丝不能吃了，昨天的陈货。哦，鸡丝陈不要。 哦，鸡丝陈就剩鸡丝， 那不好。 好玩意儿。 哦，小孩不喝酒，吃饺子。 饺子 有饺子， 树上有吗？ 玉包扁。 怎么叫玉包扁？ 姓玉的大师傅包的扁是。 哦，姓王的那个大师傅包的 不行，王包扁不成。 哦， 玉包扁别上给我吃就不饿。 嘿， 大伙这么一吃一喝，把师傅吃忘了， 吃了一天， 打约春夏吃到约秋冬。 哎呀，吃了一年， 溜溜啃了一人 啊！ 跑堂地算账，一巴子算他，一人吃十二不二千千万。 哼。 1000万2银子。 哎呀， 窦燕山一听当时就火了。 哦， 怎么样怎么贵啊？你吃什么吃那么些钱？ 嗯 啊，这么一瞪眼一着急，伙计说，您甭着急。 嗯， 甭着急，您想想您吃多少东西。 嗯， 溜溜吃了一年了，后边还有煮饺子呢，您看看去。咱们都怎么了？你都疯了，你都糊涂了，吃饭吃眠不睡觉。 嗯， 啪过去给人大嘴巴。 哟， 财大气粗。 嗯， 打人。伙计不服他，跟他一动手，把窦燕山打了。 呵， 窦燕山多厉害 啊。 到家把爸爸找来了。 他爸爸谁啊？ 窦敦。 窦敦来 了。窦敦你岳父骂强，这五爸人了。 五爸都谁啊？ 五带爸字的。 哦，头一爸。 头一爸黄天霸。 二一爸。 二一爸李元霸。 三爸。 三一爸智军章捉拿巨五霸。 四爸。 四一爸后汉三国归顺西蜀的夏侯霸。 五霸 末了来的霸王霸王多金。 霸王也来了。 这多厉害呀！ 啊 大伙来到一见面， 哎， 没打起来。 怎么呢？ 有人把这事情给了了。 哦，谁给了的？ 你们一家子。 我们一家子都谁呀、啊？ 你爸爸、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跟你媳妇儿。 嗯，叔叔没这六口、啊。 有你们呀？ 哪句呀、啊？ 马、牛、羊、鸡、犬、兽。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啊。咱们再来看一看二赵版本的外讲三字经。在相声当中，赵振铎给赵世忠以讲一个完整故事的形式，把三字经里的内容一一解释了一番。这种巧妙的安排是这段相声的躯体，而赵振铎的慷慨激昂、一本正经的腔调和派头，则是这段相声的灵魂。虽说这两段相声的结尾是一样的，但是因为表演者的风格不同，所以也算是各具特色。尽管相声当中包含了稍许不太雅观的成分，但是呢，也算是瑕不掩瑜吧。这段相声依然可以说是二赵的一段经典代表作。下面呢，为您送上二赵版本外讲三字经的结尾部分，来听吧。 咱们吃饭了。 是。 跑堂呢，给我们来几瓶五星啤酒。 嚯！ 跑堂说我们这没有五星啤酒，我们这有最长酒。 最长酒 啊、就是老喝老友， 不爱醉。 好好好，给我们来个醋椒鱼。哎呀，醋椒鱼没有，我们这有糖友鱼啊，也可以。给我们来只鸭子。鸭子没有，我们这有一只大雁。哦，糖溜燕啊，也可以。给我们拌点鸡丝，加点粉皮儿。哎呀，鸡丝您吃不得了。 怎么？ 头两天的了。哎呀，鸡丝沉啊、不吃了。 鸡丝沉就是炒鸡丝 啊，就是炒鸡丝。哎呀，这小孩们不喝酒啊，给他们包点扁食吃，让那个玉师傅给包。 干嘛让玉师傅包？ 玉包扁。 哦，玉包扁就是玉师傅包扁 啊，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他不有什么好处？ 有好处啊！ 啊， 别善恶。 这怎么讲？ 吃饱了不饿。 废话，谁包子吃饱了也不饿？ 大伙儿这么一喝酒，划拳行令可了不得。 怎么了？ 把时间给吃忘了。 吃几个钟头？ 由约春夏之吃到约秋冬， 吃了一年， 整整吃一年。 嗨， 跑堂的算账，跑堂拿过算盘这么一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好啊，您吃了一万块， 不多。 大头， 大头。 这段位山一听就急了。 是 啊，什么上面吃一万块大头啊？夏金良说，您不吃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你这存字讹诈不就啪这么一下子 怎么了？ 给乡亲了一大嘴巴。 嗨， 做买卖不敢打架。 是， 拿胳膊这么一躺坏了。 怎么了？ 烧了一板筷子，整碰到赵远山腮帮子上的。 嗨， 哗这么一下子写下来。赵远山这么一看，哦，你敢打人，好，给他交到审判厅。 哎，三字经里没审判厅。 没有审判厅，有对大厅。 对大厅， 对大厅就是两个厅的对着一块审、 哦、对着审叫对大厅。 对大厅， 嗯， 老爷姓奎， 叫什么？ 叫奎多士。 怎么叫奎多士？ 可有点什么小事他都爱管， 爱多管闲事。 给案子带上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伤害、啊、这我可断不了，赶紧借线。 借哪线？ 借那个中榆县。 属哪儿管？ 属中赞国所管。 那怎么去、 啊、哎呀，又是走着就得400年， 来回呢 那就得800载。 好，人哪有那么大阳寿、啊、 有法子。 怎么去、 啊、可以坐飞机。 坐飞机 啊？ 三字经里没有飞机。 有。 哪句？ 闯国机。 闯国机。 这个闯国机就闯国号的飞机。 哦，那是头一架。 头一架、 嗯、 驾驶员能力大。 谁呀、啊、 姓高。 叫什么？ 叫高祖兴。 有什么能耐？ 他一高兴能把这飞机开在星星里的。 他真有能耐。 此四时就到中榆县。 很快。 中榆县有两位老爷。 谁呀、啊、 一位是文仲子，一位是苏老全。 哦， 苏老全跟赵远山是把兄弟。 得，这官司有照样。 一面官司。 好打。 好打呀。 嗯， 给乡亲连带上这么一问，什么事儿吃一万块大头啊？ 是啊。 乡亲连说，他们吃了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你这存刺讹诈，来呀，我重打 四十。 二十七。 二十，怎么打27、 啊、书上有啊。 哪句 啊？苏老全27啊，就是打人爱打27下。 哼，这个苏老全27就是打人爱打27下。 对对对，给辫子打开，拴在房梁上，拿锥子扎着怀子骨。 什么刑法？ 打他一个头悬梁，锥刺骨。 嗯，比不叫还自行苦呢。 香九龄屈打成招，招了， 招了， 打了一个5年有期徒刑。 嗨， 香九龄好惹。 嗯， 香九龄他妹妹不好惹。 他妹妹是谁？ 小香水。 小香水 那玩意儿唱梆子唱的多红啊、嗯、到处这么一托人给香九龄要出来了，反倒给窦燕山捂起来、 嗯、 打了一个无期徒刑。 嗨， 窦燕山好惹呀。窦燕 位，那二大爷不好惹呀。 他二大爷是 窦尔敦。 窦尔敦 好嘛，在连环套多大的名望 啊！请来了普天球、普天雕、贺天宝、大汉孙奇、小脑的关照，必要劫牢反狱。 嗯， 这档子事情要处理，那非得出几十条人命不可呀！ 哎呀， 归期没打起来， 怎么 让你们一家子六口把这事给解决了？ 哎。三字经里还有我们家人吗？ 有两句呀。 哪两句？ 马牛羊鸡犬是。 别少说。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作的歪讲三字经了。话说歪讲三字经这段传统相声，除了咱们刚才听到这俩版本，还有焦德海和刘德志的版本，以及刘宝瑞的单口版本。一部1700多字的传统少儿读物，能够在曲艺界有这么多的衍生品啊，这真是让我们对那些创作相声的老艺人是心怀崇敬之情啊，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哎，他们不但给咱们带来了欢笑，更推动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承，功德无量。好了，各位，说到这儿，今天快乐之旅即将到站了。最后送一首柯以敏的歌曲给您，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司机韩涛代表调度林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再也不需要有人代替。谢谢你给我这段感情，让我不知不觉发现自己。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让我这一次爱得彻底。我想自私地拥有你，但是爱要用祝福代替。幻想中的未来怎么忽然不在？该不该承担这失败？可不可以再爱你，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就算是用模糊的画面和黎明之间，也胜过永远的思念。可不可以再爱你？我会有所有的勇气，就算没有一点退路，只有付出，也胜过一个人迷路却还不清楚。